笑着走开，只能够装作不懂，怎么能拆穿你他不懂。这地球这么小，这么急，这么瘦，太阳可以晒得那么凶，为什么你出现在他出现以后？你怎么连话都说 是主播宁寇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宁寇也是贴心为大家准备了一大波的好歌，就是啊，他们的歌名都是有点怪，好长好长的歌名啊，基本上一个歌名就是一个故事了。当然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苏打绿的，让我准备一下，我要念他的歌名了啊，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和歌名都一样，特别的古怪，但是旋律却非常的动听。而且这首歌呢，要表达的也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概念，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。这算是清风在高三时候的作品了，也是收录在了苏打绿同名的专辑当中。我觉得这么怪的歌名的一首歌，如果你听过，那么你一定会记得。接下来继续送上啊，很长很长歌名的歌曲，来自于蔡依林的《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》。 你怎么连话都说

在雪地上撒点血。想撒点野，耶耶耶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耶耶耶，快让我在雪地想撒点野。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，不知走着还是跑着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。给我点刺激，哦，大夫老爷，给我点爱，我的护士姐姐，快让我哭，要么让我笑。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，耶耶耶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耶耶耶，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。 这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，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去年的冬天。其实我是挺想念雪的，我是一个北方人啊，但是越长大越发现好像对于雪的记忆一直停留在小的时候。长大之后呢，想去看雪只好去滑雪场了。我记得去年冬天我滑雪的时候，当时我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了。所以啊，现在很多北方人对于雪的想念只能寄托于跟雪有关的歌曲当中了。听过了李荣浩的这一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，接下来继续分享歌名很长的歌曲，来自于孙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。 翻出旧的日记，重新写起。星期一天气晴，我离开你，突然就下了决心，我在日历上面画下星星。星期一天气晴，我离开你，不带任何行李，少了一本陪我放逐的日记。今天天气 首歌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，基本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故事了，就是发生在星期一分手的一个比较悲伤的爱情故事。其实我喜欢孙燕姿啊，不是因为天黑黑开始懂了风筝这样的中慢版的歌曲，她也有比如说中间地带、累赘，还有这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、逃亡，比较有点摇滚元素的歌曲，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最爱。我一直希望呢，他能够出一张流行摇滚风的专辑，因为他能够唱，而且是唱得很不错的那种。他和杨乃文女皇陛下的演绎一定是截然不同的，两者如果能有机会做个对比的话，一定是相映成趣的那一种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，我们继续听歌。听到的这首歌名比较长的歌是来自我们王力宏的《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理你》，据说这是一首写给狗仔的歌，赶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的歌词有什么不一样。 走进便利商店，穿着睡衣穿着拖鞋，柜台看着傻眼，我给他包上差那么远，他被杂志洗脑，说皮肤也没那么好，说本人没电视上高，说我本人说都可以笑，为什么不能邋里邋遢，睡前包是我的早餐，刚睡醒声音扫响，整个 my day 给我一杯瓦达，另一位客人开始猛拍，拿手机当唱片狗仔，我的腰封开了韭菜，连笑的人在在为我批评价值的批评，毒舌毒的没品，大都知道我不必点名，欺负每一个人，自己不会还装作评审，冬季我再见不上，为了那三分钟的曝光，唯一的资格是说话很贱，自己唱的五音不全，听过你制作的唱片，切切我根本不屑，反而没有听到你新的音乐，起码已经有十年，赶快反驳来对号入座，可是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完全 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

热爱的风景，有你的身影，多希望是你牵起我这身白衣裙，是我的魂。 就可以表达一个故事的歌曲，怎么能少了我们的芊芊呢？刚才呢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正是来自于薛之谦的《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》。出道六年的薛之谦呢，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，比如身体的病痛、绯闻的纠葛、得知内幕后的迷惘等等。而且娱乐圈的快节奏更催生了他快速的成长。他说啊，他看事情的角度现在跟以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。任何人呢，不是只有好和坏，任何事情呢，也不是只有对与不对，其实很多事情还有一些中间地带和灰色地带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他我觉得个人的一种感受吧，不是出自于自己的体会，而是来自于一位圈内好友的倾诉。故事算是真实又残忍，在喧嚣的交错之下，我觉得更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凄凉。想想曾经年少莽撞的少年都已经成长了，如今呢，他们已成为轻熟男或者是智慧男，用他们的笔写下女人的心事，用他们的声音呢，再唱出女人心底的一种伤痛。我觉得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。听过了薛之谦的这首《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》，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送上一首比较轻松的歌，来自于范玮琪的《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》，听听女生口中的友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 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

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李树泉，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有点陌生。其实我也正视这个问题，要不是自己最近做这个资料的话，我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。尽管呢，在他那个年代，他曾经红极一时。1984年呢，李树泉就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国语专辑《赤子》。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《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》。也就是说呢，李树泉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学友哥的第一张专辑还没发行呢。所以说，这首歌的原唱就不言而喻了，肯定是李树泉。可是在张学友声音演绎之下，这首歌好像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味道，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接下来送上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莫文蔚的《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》。好了，这个时段呢，我们是一起听了歌名比较长的歌曲，下个时段我们依旧分享那些歌名比较长的歌曲，一个歌名基本上就是一个故事了。我们一会儿见喽。 一些话从来没说，以为不说也懂得，我们都害怕太浮夸，这世界有过于虚假，原谅我吧，你的话若我没太多惊讶，总以为激情已升华，并不是热情已蒸发，想当时也把经营规划它。

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悲伤的故事，相信大家听过之后都会有所领悟。为什么会被白羊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会被射手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会被天蝎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会被水瓶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对象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告白他都无动于衷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借口总是没有感觉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觉悟呢？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内涵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他很在意姑娘是否会做饭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 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华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你喜欢他了，他就会喜欢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不喜欢，除非你长得好看。你以为你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了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会真的永远和你在一起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处了那么久，他会真的爱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现在你知道一切是为什么了吧？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。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文化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他很在意姑娘是否会矜持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你喜欢他了，他就会喜欢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不喜欢，除非你长得好看。你以为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了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会真的永远和你在一起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处了那么久，他会真的爱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了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会真的永远和你在一起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处了那么久，他会真的爱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长得丑的人，你伤不起。 大家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宁可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一起分享歌名听起来就是一个故事，而且歌名呢都很长很长的歌曲。其实呢，我在听满汉全席的这首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的时候，我在想在当今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看脸的时期呢？我觉得答案应该有很多个吧。当然我在听这首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以直男癌或者是直女癌的感觉来听这首歌，就单纯觉得很有趣。其实你想想，哪个男人不爱林志玲，哪个女人不喜欢彭于晏啊？但是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娶到我们梦想中的爱人？一段平凡的爱情，一段真实的婚姻，我觉得才是生活吧。想想你眼中的我或许不够漂亮，但是我眼中的你也不够帅气啊。这样算算应该两个人都扯平了吧。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较真儿，就是带着调侃的心情去听，给自己一个轻松的氛围可能会更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送上歌名很长的歌，来自于阿四的有女朋友了别忘了请我吃饭。 你有一种好脾气，让我非常着迷。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。却在多年之后，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，男人最讲义气。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强行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

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无论在何地里，有着同样声音。如我不觉孤单，全靠你吩咐与共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独厚。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算没有仍足够。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歌用这歌结合今天你我，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独厚。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算没有仍足够。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赢了世界，输走好友，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来到世界得到好友，天空海阔全部已拥有。 李克勤的这首《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》，你还记得吗？要是在80年代的青春时期里找一首歌，那么可能一定会有红日。如果要在80年代里寻一个人，那么我觉得一定也有李克勤吧。第一次认识他应该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，93年的十大中文的金曲里面那个长得不帅、气质朴实却又温暖自信的歌手。那是香港乐坛如日中天的时代，当然呢，那也是四大天王叱咤乐坛的年代。但是就是那个时候，这个如今呢经常被调侃姓名的，却已经可以和张学友的唱歌相媲美了。就是这个人出道35年，依然本本分分的唱着歌。或许呢，他只是大家心里会唱红日的那个有点过气的歌手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他永远都是那个会唱的李克勤。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一直在分享歌名很长很长，一个歌名基本就是一个故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呢，我觉得是比较励志的，来自于谢安琪的《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，但不可以被这个世界击败》。 安琪的歌，但是前奏一起就是满满的小飞机场的风格。小飞机场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乐队啦，闲闲的哼吟里呢带着一些自嘲，态度呢却是十分的倔强的。成长使一切可变卖，只愿来的不要太快。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，但不可以被这个世界击败。满满的正能量，算是料比较足的这种一杯鸡汤了啦。 是你的错，也不是我的错，在一起就是错。

志尧出道时呢，得到了三大宗师的力捧，成龙呢推荐他拍电影，张雨生给他制作专辑，任达华给他量身定制拍摄写真。不过他最早学的可是电子，之后呢才旁听学的戏剧。张志尧的童年呢，既可以说是全球的漂流，也可以说是环球旅行。他三岁就与父母移居南美，去过20多个国家，曾在巴西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家居住过，中学呢就去过7所学校。这样的儿时经历呢，让张志尧成了语言大家。他会说11国语言，不只是只会说你好和我爱你，就是会说1国语言。张志尧会说的基本都能满足基本会话。张志尧会说的语言呢，也包括了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文、意大利文、英语、日文、韩文、法语、拉丁土语、泰语和越南语，其中呢精通6国语言。这里呢有些语言是他长期生活过的国家耳濡目染和学校里学的，这样的语言技能呢，让热爱旅行的张志尧去哪里都能与当地人交流，体会当地人的生活，这才是旅行的真谛吧。这样的张志尧呢，被戏称为旅游主业，足球是兼职，演戏是爱好。张志尧原来在巴西读书，足球呢就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，而世界杯期间呢他是不接戏的，为的就是专心看球。张志尧13岁就去过亚马逊河探险，张志尧既能通过演戏穿梭时空漫游，又能背上背包跨越时空旅行，这样也是拓展了人生赢家的内容吧。只是这么多的旅行真人秀，怎么就没邀请张志尧，或者是他没有接呢？可能就是这些节目跟不上张志尧的足迹吧，张志尧也不愿意旅行过程当中再演戏了。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，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。我以为虽然爱情是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，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，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，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心刻骨，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。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那是最深熬成的苦。爱如潮水，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，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，我愿意试着了解，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。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。你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让我断了气贴了心爱的过火，一回头就找到出路，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，麦克风都让我征服。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，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，

听音乐自在游了吗？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营，我在听，你在吗？ 什么生发福，空才美美 平凡凡家中，从来无荷花。往后大道东上，为何无童话？现实现实生活，少不了他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Nicole。前两天呢，朋友在吃饭，意外的看到了这样一幕。一位老爷爷温柔深情地喂着妻子吃饭。老爷爷已经96岁了，奶奶93岁，患有阿兹海默症。今天呢是他们固定的约会日，所以爷爷带着妻子来吃他最喜欢的东西。奶奶或许已经忘记了他是谁，但是爷爷说自己已经觉得特别幸福了。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模样吧。 寂寞，漫长的冬。